还闲得霸道。15年亡国，啊，汉取而代之，这汉武帝就想到，这国家统一了，用什么东西来教化人民？对，这大家研究了，诸子百家都是出现在那个时代。啊，董仲舒建议用孔孟学说，汉武帝采纳了。啊，这个教育政策就制定了，一直到清朝，你看这当中改朝换代有多少？教育政策没有改变，啊，始终一贯，这个难得了。到民国年间，不要了，啊，孔孟是以礼治天下了，这个东西不要了，礼没有了，天下就大乱了。啊，古人讲的话没错，啊，道是。而后有德，德失而后有仁，仁失而后有义，义失而后有礼，礼要失了，社会就乱了。啊，古人在几千年前，对算命一样，不是算准了。啊，我们现在要恢复，也要慢慢来啊。啊，从哪里恢复起呢？先从礼恢复起，就是我们要求要有秩序，不能够乱。啊，你看看每一个朝代，你去看历史，礼乐制，这都可以做参考啊。每一个朝代的礼不一样啊。啊，礼服这最明显的，穿着的服装。现在没有礼啊！啊，我在台湾啊，有些同学家的老人过世了，这个丧礼怎么做？啊，孝服怎么穿？国家没有规定。啊，很多人的孝服是什么？满清的孝服。啊，还有什么信的这个宗教了？外国人的礼服，啊，穿黑色的，啊，没有礼了。啊，现在的国家，大概还只有军队还有个礼服，有个服装，有个阶级。啊，其他的，士农工商全没有了。在中国，士农工商啊，服装不能穿错啊。你是哪一个行业的，走进社会就知道你的身份地位，便于行礼。现在都乱了啊！现在的官员通通穿西装，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礼亡了，都学外国的了，都被外国人同化了啊！我们看到真的是难过啊，我们都不如那些少数民族啊，那些土著，他们到现在还保持他们的生活习惯啊，我到他们参观对他们佩服啊。啊，他还没有把祖宗东西忘掉啊，我们现在连这土著都不如啊，所以这第一个，你看就提着礼节句矣，既舍受矣，复以自在王如来所，既受礼处，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的行礼也。我们要提倡啊，现在学校，在我们这个年龄上学的时候。啊，在中学 规矩还很严。啊，老师上课，我们的班长会含立正、敬礼再坐下。好像现在都没有了。对老师没有恭敬心，你怎么能学到东西？啊，印光大师讲，一分沉静得一分力，十分沉静得十分力。对老师没有沉静心，什么都学不到。啊，老师也是无可奈何，感慨万千的，还要教书吗？为什么？为生活啊。那他就靠这一点工资钟点费过日子。那学生不是来学东西，学生要文凭的。啊，所以老师把考试的题目啊都预先告诉大家，每个人分数都很好，皆大欢喜。啊，双方目的都达到了，真东西没有啊。这教育搞成这个样子。我说的是60年前，台湾，因为我跟我的老师学哲学，方东美先生，啊，我年轻对这一门东西很喜欢，很爱好，啊，我想到学校旁听他的课，啊，所以他告诉我，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啊，先生无可奈何的我要过生活，啊，要拿这一点薪水钟点费，学生混文凭，所以老师上课也就不认真了。学生不想真学嘛，那何必认真去教呢？啊，他告诉我，你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啊，我听到这个话，老师拒绝了，这心里很难过。啊，我真想学一点东西，所以老师特别开恩，我意想不到，叫我每一个星期天到他家里，给我上2个钟点课。我的哲学是在家里学的，是单独教的。啊，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们才认识佛教里头有学问在呀。原来以为佛教是宗教啊，碰也不想碰它，这把我们错误观念纠正过来，这里头有大学问啊，不是遇到它，我们这一生与佛无缘了。认识他，把我整个一生改变了。啊，所以我们对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啊！啊，我的课堂，我的摄影棚，老师的遗像都挂在我对面。啊，每一堂课就如同老师在我面前。看到我做报告，啊，感恩呐，这个可不能忘记。啊，这一生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啊，老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得到了。不能不感恩呢。好，今天时间到了，我就学习到此。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29页，429页第一行看起，所是成佛，分三小段。第一个是具意，这是行理，理解。既摄受矣，复矣，是自在王如来所，既守礼柱，绕佛三匝，合掌而住。前面第一句话，既摄受矣。世尊在前面教导了法藏菩萨，希望他要这个参观呢，诸佛刹土，先要仔细的观察，然后再慎重的选择，选择之后要真修，这是修行到圆满，极乐世界就完成了，极乐世界出现了。前面所说，所摄国土超过于彼，这个彼就是指前面一切诸佛的刹土，说明极乐世界是怎么来的，我们简略的说，就是阿弥陀佛48愿无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经里面这是详细给我们说明，法藏最初的动机是不忍心看到十方世界许许多多皆由六道轮回，都有这个现象，而六道里面的众生呢，非常之苦，求除无期，他发这个大愿呢，帮助这些众生，让这些众生呢，都能够离苦得乐，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宏愿的核心。一片慈悲也。怎样满这个愿？法藏比丘向佛求教，佛将一切诸佛刹土展现在他的面前，让他自己去观察，自己去选择。所以48愿有几种说法，黄念老都把这些说法记在这个注解里头。那么一般大德们都认为是48愿呢，不是一时发的，是随着 观察啊，在五戒这么长的时间呢，是有阶段性的启发，发这个大愿啊，看到诸佛刹土里面有好的法愿，我这个世界要有啊，诸佛刹土里面不善的啊，我们就不要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一面参观，一面戒成大愿啊，所以四十八愿的时候五戒修行啊，终于法藏比丘的愿圆满了啊，极乐世界出现了啊。那么今天这个经文说即是受益这个佛国度，就是极乐世界，广摄十方世界一切有缘众生啊，有缘怎么说法呢？只要能行啊，能相信极乐世界是真实的啊，是集一切诸佛国土精华之大乘，要相信这个，真愿意往生，真肯支持名号，这个人就是跟极乐世界有缘啊！阿弥陀佛一定会接引他往生啊，这即是受益啊！啊，极乐世界圆满成就了啊，再到老师那边去，世间自在王如来是他的老师啊，见到老师即受礼足啊，这是礼节。我们看啊，注解，即是受益，乃承先启后之问。啊，于是法藏菩萨复至世间自在王处啊，稽首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顶礼，五体投地啊，礼足是顶礼里的最恭敬的礼节啊，以自己的头接佛足啊，随接绕佛，绕佛也是敬礼啊，感念佛的德行，感念佛的智慧，感念佛了依依不舍啊，所以这都是敬礼。三章呢是绕佛三周啊，表作礼之音重啊，我们中国人叫敬重啊，行礼完毕，这就陈述我们今天讲报告啊，白言世尊，这个白是下对上啊，称之为白，上对下呢，这用告，告诉你啊，我告诉你，这个告是上对下啊，白佛言是下对上，用白啊，现在已经这个礼没有了，小孩告诉，有事情告诉父母也是我告诉你，啊，这个古礼呢我们要懂得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是随俗啊，要不随俗 跟人家就格格不入了啊，要随俗。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啊，这向老师报告，极乐世界造成了啊，成就了啊，是绕行之后仍然合掌往佛前向佛禀白啊，我以成就庄严国土，这是果。清净之心呢，这一句是因啊，这个里头就给我们很清楚地显示出来，心净则佛土净啊，极乐世界成为净土啊，为什么？居住在这个里面的人，无论是什么人，心行都清净啊，所以感得净土啊。啊，我们学净土，希望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心行要不清净，去不了啊。啊，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啊，叫我们念佛，你看真心切愿念佛，这个里头含着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要把这个世界放下。这个世界是染污的，不能带到极乐世界去。不但事不能带去，念头都不能带去，就染污的念头不可以带去。啊，要清净的念头，清净的行为，跟极乐世界就相应了。啊，底下一段。佛令具述啊，佛就让他详细做报告啊，让大家了都能听到啊。这里就分三段，第一段是佛对法藏比丘的赞叹啊，佛言善哉，这善哉是赞叹的话，太好了啊，善哉善哉啊，佛言善哉，这表示法藏比丘的行为啊，心性深刻人心啊，深深得到自在王如来的认可啊，你做得对啊，常佛本怀呀，佛的本怀就是要度尽众生啊，没有想到好的方法，今天这个方法呢，被法藏比丘想到了，不但想到了，而且修成了。那么换一句话说，烦恼重的众生，业障深的众生，在十方诸佛环境当中，没有能力断烦恼，没有能力消业障啊！现在阿弥陀佛建立这个道场啊，待业往生，也就是说，业障不用消，烦恼不用断，只要你真心切愿恳念阿弥陀佛，你就能生到极乐世界。啊，生到极乐世界之后，烦恼自然断了，业障自然消了，这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啊，为什么？那个世界是清净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生不起烦恼，纵然有业障都不会现行。但这什么原因？凡是一桩事情一定是有因有缘有果啊，烦恼跟业障有因，我们凡夫有因，因再加上缘，它才发作啊，它就起作用啊。极乐世界没有缘，没有烦恼的缘，也没有啊让你业障现行的缘，它把缘断掉了，所以虽有因，在那个地方不起作用啊，久而久之自然就化解掉了啊。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这个地方的善缘恶缘都多，你时时刻刻都遇到啊。啊，善缘阿赖耶的善种子起现行啊，恶缘呢恶种子起现行啊，因缘具足啊，啊，极乐世界这个地方好啊，缘断掉了啊。那么有这么一个学习的场所了，所有诸佛都欢喜。为什么？众生这个佛是确确实实希望一切众生早一点成就啊，纵然造极深的罪业，佛还是爱护他，还是想方设法帮助他回头啊，让他少受灾祸，这是佛的崩坏啊。啊，有这样一个学习场所啊，所以一切诸佛都满意了，都欢喜啊，这是这个世界广因群集。你看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无间地狱的众生，都能够平等得度啊，这还得了吗？所以赞叹呢 啊，故得赞许，而赞曰：善哉，此佛深喜之词啊。佛对于法藏比丘的心性啊，对于他的这个五戒修行48愿非常赞叹，非常欢喜啊。下面叫他做报告，另说今正是时，现在这个时候正好，如应具舍，你要详细报告啊，让大家都知道这回事情啊。今正是时，《法华经》说：“因时机成熟，会三皈依，与三乘行者前半大奔牛车，皆如一如来乘。”啊，这是举《法华经》上“今正是时”啊，世界因缘成熟了，会三过去讲三乘声闻缘觉菩萨啊，今天在法会会上呢讲一乘，一乘是成佛啊。法华会上佛说，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说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出佛方便说。那我们就知道 佛说三乘，说二乘，说五乘，全是方便数，不是本怀。啊，佛的本怀就是他本来的意思，他本来的愿望是希望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都成佛，跟他一样，这是他本来的意思，本来的愿望。啊，实在是因为众生烦恼太重，啊，业障太深，他回不了头来，啊，一乘他做不到，所以才方便讲三乘五乘。啊，近代太虚大师常讲五乘，把水平呢往下讲。五乘是人乘、天乘、声闻、缘觉、菩萨，啊，一层一层向上提升。先教你把人做好，啊，人做好啊，才能够升天呢。把天做好啊，才能够证阿罗汉呢。啊，菩萨在往上提升。就是一佛乘，啊，那才是佛之本怀，都是希望大家一生成就。那么现在极乐世界真的是一乘法，啊，极乐世界没有三乘，没有五乘。啊，阿弥陀佛的大愿，无论是哪一类的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一佛乘的，啊，这还得了吗？所以极乐世界的成就满了一切诸佛度众生的本愿，法藏比丘做了一桩大事业，大好事业，啊，把一切诸佛如来的心愿呢都圆满了。啊，叫华严法华会上会三乘归一乘，与三乘行者行半大白牛车，这是比喻。啊，大白牛车就是现在所说的马车，古时候马车最大。啊，载人最多。啊，马车成年人七八个人，这马车啊，我记得我在抗战胜利之后在南京念书，南京的交通工具主要的就是马车，啊，有汽车很少，汽车大概都是半个小时一班，啊，市区里头，啊，马车就非常方便。啊，我们学生清早就上学，那时路上没什么人，啊，一辆马车，啊，多的时候啊，拉16个小朋友，啊，而且马车的时候随时可以挥手，它就停了，啊，很便宜，一两个铜板，你就上车了。啊，无论在哪个地方下车，到你叫他停，他马上就停，让你下车，啊，非常方便。啊，那么用马车呢，代表一佛乘。啊，有牛车，有鹿车， 有洋车，那个洋拉的车只能拉一个人，洋力气不大，路比洋稍微大一点，大概可以两个人坐的车，所以叫小车。这个大白牛车只是大车，用这个来做比喻，是介入业如来者，这个羊车、鹿车、牛车，这是方便，这是引导你，你喜欢吗？满你的愿。可是到最后你看到的是大白牛车。为助众生开佛之解，是佛之解，乃曰经真实实。佛对众生，教化众生，就这两句话。佛教的是什么？是佛的之解。就是成佛，证得佛果。他所看到的，他所知道的，那是什么呢？宇宙人生的真相，叫诸法实相啊。在我们这个经里面讲的，就是真实之际，佛知真实之际，佛见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真心，就是本性。一切众生都有啊，都有你迷了，你不知道啊。好，佛把你这个门打开，让你见到你自己的佛之见，这叫开。根立的，这一开啊，这人就悟了，就开悟了。更钝一点的说，开了还不知道。门是打开了，打开里面这个东西不是人不认识，那佛就进一步指示，告诉你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再跟你一样介绍，恍然大悟。所以这叫开示。开示之后啊，有两个事情啊，是你自己的。就做学生的老师只能做到开示，学生呢听到开示要悟，明白了就悟了，悟是解，了解了，这第一层了解之后啊，要做到后头有入佛之见，入是什么？真果，所以这个开示悟入啊，清凉大师配在信解行证上说，开就这个开启发你的信心，你明白了，你相信了，指示之后啊，你了解了，了解之后啊，那个悟啊，就是你真要做到，你没有做到，你并没有觉悟，觉悟了肯定把佛之见用在日常生活上，生活就是佛之见，工作就是佛之见，待人接物全是佛之见，你就成佛了，你就入了，入这个境界了，这就叫成佛证果了，心结心证，所以心证是自己的事情，心结是老师来帮助你，开示是老师的事情，悟入是自己的，我们听了开示没开悟啊，那白讲了。 为什么还要讲呢？知道你不能开悟，让你阿赖耶里头种个种子，那这个种子永远不会消失，将来来生后世再遇到佛法，哎，这个种子会起现行，啊，就又增长一点，是这个意思。因此，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叫慈悲到基础啊！啊，没有善根的人给他种善根，有善根的人帮他增长，已经增长到圆成熟的时候，帮助他正果。啊，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就干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要有智慧，要有耐心。啊，有人真有善根，有福德。啊，但是怎么样？现在这个世界染污太严重了，他迷在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里头。你跟他讲，他都知道，他就回不了头。啊，把这个现实的名利看得太重，啊，把自己的佛之见呢看轻了，所以才有这个现象。啊，那怎么办呢？不断地讲，不断地教，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啊，听了49年，这才要开悟。啊，有啊。听了49年还不开悟，释迦牟尼佛就不等他了，就交代底下一尊佛接着就度他。啊，你看我这佛度众生，啊，真有智慧，有善巧方便。是精进业然啊，前面讲《法华经》上的啊，《无量寿经》啊，也如此。于令设方九界众生啊，九法界众生，同入弥陀一尘大誓愿海。啊，弥陀48愿就是圆满成佛。啊，愿愿都是帮助众生，在这个一生呢圆成佛道。啊，是一切含念，这全包括了。啊，上面从等觉菩萨，下面到无间地狱。啊，这里头还包括。树木花草的神，山河大地的神，啊，通通包括在其中，啊，戒得度脱。华严经上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极乐世界做到了。啊，我们早年学华严，教佛学院的时候，是在佛光山佛学院。啊，那个院长是星云法师。啊，他请我做教务主任。啊，有一天。我们几个老师在一起聊天，啊，星云法师提出，《华严经》上“情与无情，同源种智”这个话怎么解释？我们这老师过过相望，都没办法。 啊，情是有情的，有情众生同源同质，好懂啊。无情是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坐一板凳，这坐一板凳能成佛吗？这是无情众生呢。那个时候问我，我也说不出来。现在问我，我很容易答复他，答复大家。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他就成佛了。真的，一点不假，就跟那个夏威夷土著医疗的方法，哎，他把他自己身体调养好了，对方病就没有了，就这个道理。为什么自他不二啊？境随心转呐、啊，外面物质环境随心转的，啊，我们这个心是佛知佛见。树木花草是佛知佛见，山河大地是佛知佛见，啊！我今天讲这个话，常常听经的人，我相信他能懂。啊，你不要认为无情，他没有知觉，错了，无情有知觉啊！啊，水，你看，他认识字。他会看会听，懂得人的意思，做一般的也懂得，没有一样东西不懂的啊！感应道教，如果他要不懂，他怎么能随着人的念头来转啊？静随心转的静，他会看会听，懂得人的意思，这叫无情众生。我们转了，他就转了，他跟着我们转。啊，《华严经》上这一句，我们就解开了。啊，四十多年了，初学佛的阶段呢，解不开呀、啊。不晓得有这么个道理、啊。啊，那么现在，本经。于令十方九界众生同入弥陀一乘大誓愿海，一切寒灵皆得度脱，是故世间自在王如来告也。你看着告上对下，前面是白佛也，下对上啊，在中国以前用的文字是有讲究的啊，告言今真实时，如应具述。啊，具体详细讲清楚，讲明白，给大家做报告。啊，底下的一小口，一众叫在会的大众都得利益。令众欢喜，这个话是佛说的啊，自在王佛说的，你做报告啊，让大家生欢喜心啊，一令大众啊，闻是法仪得大善利，让大家听到你的报告得大利善利，能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啊，这些佛都知道了，听到你的报告了啊，刚才我说的业障深重的人消不了，烦恼习气深重的人就断不了，哎，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去帮助他成佛道。这是诸佛如来无量欢喜的一桩大事啊！ 我们看注解，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矣，得大善利。此表如来劝令宣说。啊，这是自在王府劝法藏比丘做详细报告。啊，普利大众啊。啊，大众两个字，广释当时在会。那些大菩萨们，就未来世，包括我们现在的一切凡夫，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报告了。啊，当时这个报告是法藏比丘对大众宣说的，现在我们看到文字记载传到我们面前，啊，所以就一切大众啊，包括我们在内，二乘与菩萨。啊，这个念老这个刮胡里头说得好，今日我等凡夫亦皆在其中，啊，包括我们，啊，普令大众得闻法悦往生，尽除生死苦海，这个尽是快速。啊，故令大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法得利。啊，得真实利益，普发弥陀之愿，学法藏之所行，摄取佛刹，满足大愿。啊，我们听了这个报告之后，你看世间自在王佛勉励我们的啊，我们应当要发弥陀同样的愿，学弥陀同样的行啊，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摄取佛刹，满足弥陀的大愿，也满足我们自己的大愿。啊，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发起的，建成之后，十方往生的人共同大愿，庄严了西方极乐世界。啊，等于我们每个人将自己一生修集的功德都回向给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极乐世界越来越庄严，啊，越来越殊胜。经音所曰，法藏自说己愿，啊，跟大家报告，令诸菩萨同法，啊，大家跟他发同样的愿，回向给他，回向给极乐世界，啊，这个回向的力量不可思议。啊，让西方世界弥足庄严。啊，又会说云：菩萨闻之，自发勇猛心呐！啊，彼即丈夫，我一耳；彼发妙愿，我不尔乎？故能圆至满足大愿。啊，这个地方要知道，菩萨 都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绝对没有对立啊，确确实实证得自他不二啊，我跟阿弥陀佛是一不是二，我发愿我修行完全回向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自己啊，没有是我的你的他的，没有，永远是一体啊，成就极乐世界就是成就自己居住的国土，成就阿弥陀佛就是成就自己的德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否则的话你发愿我学阿弥陀佛我也来找极乐世界，我跟他的不一样，你跟阿弥陀佛对立了，能对立得起来吗？对立不起来啊，因为你有分别，阿弥陀佛没分别，所以对立不起来啊。有没有障碍呢？有障碍，你自己不能见性，障碍你自己的佛知佛见，你错了啊。所以佛教导我们修集功德不论多少，通通要回向，要回向三处啊！你看，第一回向菩提，这个很重要。回向菩提说，保佑我开智慧，就这个意思。回向菩提，第二个回向众生啊，第三个回向实际，就是回向自性。啊，本经说的真实之际啊，回向三处啊，没有自己满足无量大愿，只能满一切志愿，往生论住愿，满足往生净土一愿，即一切志愿悉满足，故云满足无量大愿。这一句话我们要记住，要特别留意，我们有无量的愿求，能不能圆满？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圆满了。啊，为什么？你到极乐世界证得智慧圆满，德能圆满，法身圆满，你还有什么愿望不能圆满？你有能力，化身、分身、无量无边身，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感应道交啊，而且同时能做到一个也不漏，大圆满了啊。谭鸾法师做论注，往生论的注解就是谭鸾法师做的，这是南北朝时代 经中的大德啊，只是古大德没有把他列入经中的一代祖师啊，他确实有资格成为一代祖师。对当时对后世啊，经中有很大的贡献呢。啊，往生论注解他做的。啊，这个条念老说，何盘托出诸佛心髓也。法藏菩萨无界勤修啊，精勤求索之大愿，只为众生能真实发起往生净土的意愿。为什么？你往生净土就一切都圆满了，一切都成就了。这一桩事情重要，事出世间大事没有超过这桩事情。啊，特别是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今天有同学告诉我啊，日本那边在这个网络上有一个看法，我还没有仔细去看啊，下课之后我来看看。啊，这日本方面发布的啊，说今年圣诞节前后吧，有三天见不到太阳啊，地球啊在转变，听说从三度空间转变到四度空间啊，三天的时间地球处于零度空间的状况，这个我很难理解，因为零度是什么都没有啊，在数学上的概念零是什么都没有的啊，就好像佛法里面讲的真如，讲的自信，净土法门里面讲的常寂光净土啊，那是零度空间啊，它什么都没有，是说它没有现象啊，它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其实它存在，就是他没有任何现象啊，因此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包括我们的意识，通通圆不到啊，无法感觉它的存在。那么这就回归自信，如果说是回归自信，那不每个人都成佛了吗？这不是普通佛，能妙觉如来呀！啊，那地球真的变成这样子，我们个个都成佛了，所以这就很难理解了。啊。难道科学家真有这种？这个我还没听说过来。啊，空间的转变一定要回归到零点，这个以前没听说过。这要搞清楚。啊，那我们学佛对这个说法很难相信。 一度是个抽象的点，没有事实，抽象的点。二度是一条线，也是很抽象的。到三度变成立体，这个我们现在是三度空间。三度转成四度，要回归到零点。佛经上没有这个说法，佛经上只说我们把心住在一处，住心一处啊，就是禅定。禅定当中呢，转变空间为思。在禅定当中转变，这个佛经上有。没有说回归到原点，回归到零点，回归到零点，那不就成了妙觉如来了？那我们都不必修了，这一转我们全成佛了。如果有这么一桩事情，佛在经典一定会说明。我们都不必修行啊，等到这一天来啊，这一天来我们全部都成佛了。这个很难讲得通。我们到时候再看，是真的是假的。但是许许多多这些传闻都说到两桩事情，一个就是心要定下来，不要慌乱，来应付这个转变；第二个呢，要有爱心，要把自己的心量拓开，爱是真心，真心里面起作用，头一个就是这个，所以这老祖宗知道。父子有亲，你看小孩刚生下来，他的表现，其他的你看不到，表现你看他的爱，他对父母的爱，特别是对母亲，所以他说能够稳定的人，能有爱心的人，会平安度过。这个说法跟佛经上讲的，佛经上有。回归到零点，佛经上没有。真有这个事情，佛一定会说出来。所以我们至心一处重要。要光大爱心重要，不要有怨恨。无论什么人做错事情都要原谅他。为什么要原谅他？因为他没人教他。中国古人做错事情他是会有受到责罚的，为什么？从小有人教，现在我们没人教。父母没教我们，老师没教我们，社会没教我们，国家也没教我们，整个世界也没教我们，我们怎么会懂得？看别人做我们也做，我们以为别人做都是对的，我们也模仿，我们不知道是错的。所以现在的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无礼无耻， 啊，大家都认为正常的，啊，局势都认为正常的。我们今天干这些卧事，你能处分吗？佛菩萨不忍心处分。怎么知道？这个经上有。啊，《无量寿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余者，孰无怪也？也不能怪他，要原谅他。啊，要帮助他回头好好来学习圣贤教诲。啊，真正觉悟明白了，他自然就不会做坏事情，他念头就转过来了。啊，转恶为善，转邪为正，啊，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要靠教育。啊，今天什么都不重要啊，教育第一重要啊。啊，中国这个族群到今天还能够存在这个世界，全靠教育。那最近这两百年来，把教育疏忽了，所以变成今天的灾难。啊，社会的动荡，人心的不安。啊，环境的灾变，这是果报啊！连环境的都受影响啊，那就是境随心转。啊，物质环境随着我们意念在产生变化。啊，我们念头好，我们的山河大地就好，不会出事情。啊，所以念老底下这句话说得好，故我辈末世凡夫，就指我们现在的人，但能呢满足此一愿，此一愿就是念佛往生净土，即与弥陀大愿相应呐，便入一尘愿海，便与弥陀大愿同体。故云即是满足无量大愿。这个大愿就是叫我们求生净土，放下万缘，啊，一心一意执著在阿弥陀佛佛号上，这个不可思议。但是何等方便，何等直接啊，从古起修，直去究竟，不可思议净土法门。对净土法门的赞叹，也是赞叹到了基础啊，真正不可思议，能帮助我们罪业深重的众生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你说这还得了吗？至心精进地无，我们学到这里圆满了啊！下面我们要看到本经呢真正的核心了，发大誓愿第六啊，这一品经我们要特别注意，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的啊，释迦转说的句句都是阿弥陀佛的原话，不增 不解。所以这一篇经是净土的核心。如果我们工作繁忙，这部大经没办法去读它，你就读这一篇。这一篇可以印出来单独流通。便于繁忙的人，他专学这一篇。如果自己有时间，最好是学习全经，全经说的详细，对极乐世界方方面面呢都介绍到了。念老在品题，有相当长的注解。我们看注解。本品乃法藏菩萨尊佛明训，遵从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的教训，明训智慧的教训，与大众中宣说说法，殊胜大愿。这个就是他极乐世界完成之后，自在王佛命令他向大众做报告，这是做报告的原文。他跟大众做报告，报告内容是什么？就这个。与大众中宣说说法，殊胜大愿，此大誓愿妙得难思啊！如真解曰：四十八愿功德成就。而归依正觉，正觉之体即是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名弘誓本尘海呀。一名悲曰一尘，此乃弥陀正觉功德也。正觉功德不可思议者，由于誓愿不可思议。正解第一思说得好。四十八愿功德的成就，归依正觉。正觉是什么呢？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他的报告里头有一句：何其自信呢，本自具足。具足什么？他没说。世尊在华严经上说过，说一切众生借居足 如来智慧德相。啊，每一个众生都具足。啊，如来是对自信的称号。佛经上常常讲佛，那佛是从相上说的，如来呢是从性上说的。啊，我们的相不是佛，但是我们的性是佛。啊，我们的自信跟如来的自信是一个心，无二无别。啊，跟释迦是一样的，跟弥陀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从性上看，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这个正觉就是智慧。啊，如来智慧就是自信本具的智慧，归到这里来了。啊，回归自信里头的本具的般若智慧。那么正觉之体呢，即是南无阿弥陀佛也。这一句话说得好。南无阿弥陀佛什么意思？这一句全是梵语音译啊，南无翻成中国的意思是皈依皈命啊，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啊，皈命无量觉啊，皈依无量觉啊，是正觉之体叫回归自信呐、啊，是名。弘誓本尘海，本尘就是一尘，自性本具的，这个里头没有二尘，没有三尘，没有五尘，就是一尘法，所以也叫做悲愿一尘。啊，这是阿弥陀佛正觉功德了啊，正觉功德不可思议，是由誓愿不可思议。誓愿是从相上说的，是从用上说的，正觉是从体上说的。啊，我们有正觉的离体，当然有正觉的作用。啊，我昨天举的这个例子，是正觉的大用。决定不能够轻易看过。啊，我举的乡下，阿公阿婆念阿弥陀佛。啊，他真的诚心，他没有妄念。啊，他心里头真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好，其他的事情他全不知道。啊，你看他痴痴呆呆的。啊，对人谦虚恭敬和蔼，啊，满面笑容。啊，阿弥陀佛传念珠，阿弥陀佛不间断。你问他什么？阿弥陀佛，哎，笑眯眯的跟你说阿弥陀佛。 你跟他讲多少话，他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他有没有听进去的不知道，他就是阿弥陀佛。啊，赞叹他阿弥陀佛，你骂他侮辱他阿弥陀佛，全阿弥陀佛。那是正觉其用啊。啊，那是古人所说的愚不可及。啊，他那种愚，这个愚呆，那是比不上的，什么人都不能跟他相比的。啊，他往生，给诸位说，十报土上上品往生。啊，这个经可以做证明啊。哎，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啊。啊，在他的心目当中，天下本无事，一句阿弥陀，这不得了啊，不可思议啊。那是个真正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呐、啊。什么叫念佛人？那种人才叫念佛人。啊，那种人是一切诸佛所赞叹的人。啊，给我们做出念佛的榜样。啊，我们自以为聪明，自以为伶俐，自以为有智慧，念了一辈子未必能往生。他是稳稳当当的，不但往生，十报土上上品往生。啊，他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他；寿命没有到，想往生，佛也来接引他。真自在啊！啊，这种人是人中最了不起的人。啊，一般人都把他看清了。那我们接着再看，是以行卷，以36句叹誓愿不可思议，一张正觉功德广大了。啊，这一段文非常难得，念老把它揭露在此地。文曰：尽百一切往生人等，啊，恭恭敬敬的，啊，告诉我这一切往生的人，等九法界众生，因为往生人里头。有声闻缘觉，有诸天大众，啊，还有菩萨，啊，下面呢，有恶鬼畜生地狱，啊，还有草木之神、山河大地之神，就是。等这一个字包括了，这一句全包括了。啊，弘誓一尘海者，这就是阿弥陀佛48愿。啊，这一句讲的48愿，成就无碍，没有障碍，无边没有边际，最胜是第一殊胜。深妙不可说，不可称，不可思议，值得。哎呀，这一句佛号48愿，这个佛号的大德说不尽呐、啊！啊， 无碍无边最胜神妙不可摄不可称，最后皆归到不可思议。大德，德达到究竟圆满，这叫智德。何以故呢？为什么呢？誓愿不可思议故，这四十八愿不可思议，愿愿都不可思议。愿愿都是帮助一切众生在一生圆满成就佛果。悲愿欲如大虚空啊。没有法子形容啊，只用虚空法界来做比喻。诸妙功德了，广无边故。四十八愿的功德深广没有边际，又如大池，乃至又如大风，普行世间的而无所爱故。譬如大池，这大池九法界众生通通能够承载到极乐世界譬如大风呢，大风船在江海里面行走要靠风尤其在海上没有办法用这个锣用桨不能，通通用风。这是说舟车，船跟车，通行无阻，普行世间无所障碍能出三由系浮尘，三由就是六道轮回。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有是有因，有因就有果。有欲界的因出不了欲界，与色界的因就出不了色界，有无色界的因就出不了轮回。这讲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系浮尘。系浮尘是干什么的？这个尘专门关这些犯罪的人、受刑的人。系浮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监狱。乃至开显方便藏你能够超出系浮尘。超出三界六道乃至开显方便藏，方便藏就是净土法门无比的方便，只要你具足四个字信愿持名只要具足这四个字，你就决定能够得生，你就决定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如果你真放得下，恭喜你，你往生的时候是十报庄严土上品上生学谁呢？学那些阿公阿婆你不要以为他什么都不懂，他那个修行功夫是第一，没有人能跟他相比 为什么？他真正做到了往生的三个条件，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往生净土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从早到晚就一句佛号，啊，从来没有改变的，啊，从他发心到他往生，净念相继，他能不往生吗？谁能比得上？没人能比啊。啊，地仙法师那个锅炉匠的往生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地仙老和尚自己说的，他对锅炉匠的赞叹说，天下，那个天下就是像全中国，弘宗言教，大善之士，弘宗禅宗的大德，言教是教下的大法师，比不上你啊。赞叹锅炉匠啊。啊，锅炉匠的历史记载在谭虚法师隐尘回忆录里头，他跟谭老算是师兄弟啊。锅炉匠是地仙法师的徒弟，谭虚法师是地仙法师的学生，啊，念了三年佛，往生那么自在，站着走的，啊，走了之后身体还站了三天，啊，等地仙法师替他办后事，没有人能比。在整个佛教史里头，我们也没看到这桩事情啊！啊，往生瑞相西游有记载，有不少。啊，走了以后还站三天，没听说过。我们要汲取这个好的教训啊！幕后这两句念了记得好，两可奉持啊，特可顶戴啊！上面所说的，我们应当要奉持，依教奉行。他讲的太好了，我们应该要顶戴啊，顶在头上，尊重，不敢轻慢呢。再看下面一段，至于愿闻多寡，注意颇有差异。五种原译本里头对于愿文的多少不一样啊，汉译无译的这两种译本呢同为24愿， 啊，且经中明言，便即得二十四愿经。啊，这说明二十四愿没错。那宋译的呢，只有三十六愿，比二十四多。魏译跟唐译的，哎，他有四十八愿。啊，至于后除阿弥陀寂静愿，是二十四章，可见呢。二十四愿呢，与注经中啊十句多数啊，但世间流通者只是魏译，故世人熟知四十八愿，而罕闻二十四愿也。啊，舍弥陀二十四愿，很多人不知道。啊，为什么呢？无量寿经的原译本这么多年来在世间流通最广的就是康僧开的本子。啊，我们早年学无量寿经也是学康僧开的本子。啊，那么日本人学无量寿经全是学的康僧开的本子。啊，他们的注解比我们多，有三十多种，但是通通用的是魏译的。啊，所以四十八愿呢大家都知道啊，提到阿弥陀佛就会想到有四十八愿。啊，我们再往下看，且汉无两译，虽同为二十四愿呢，但内容及仪甚不相同。啊，汇集的时候，这都要研究啊。啊，无译第二愿，啊。这个文记录在此地，啊，第二愿是：时某作佛时，令国国中啊无有妇人，女人欲来生我国中者，皆作男子。啊，无央素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来生我国者。介于七宝水池莲花中化身长大，借作菩萨阿罗汉都无央素。啊，这个无央素是数目之多，啊，无量无边，得誓愿呢乃作佛，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啊，这是无疑第二愿的经文，此中具有莲花化身，与过午妇女之殊胜大愿。啊，这个两愿呢，汉译里头没有，其他注译当中啊，也缺少这两愿。由此可见，注译差异之深。啊，那么这就说明汇集是非常有必要。啊，因为五种原译本的内容确实有不同的地方。啊，且汉无两译虽同约二十四愿，但实际内容呢，则不止二十四。 啊，你看刚才所引的无以第二愿为例子，它里头就有两愿，一个是过午妇女，一个是莲花化身。它这一愿里头含着有两个内容啊，还有云软得生并作菩萨阿罗汉啊，菩萨阿罗汉无量，精要深远呐！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准是可知。所谓二十四愿，是不止二十四。你细细去看它，去分析它。啊，它是二十四段。啊，每一段的时候，愿数不一定是一愿。啊，像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三愿、四愿。居住后厨阿弥陀经寂静是二十四章之经文，二十四章那不是二十四愿，可知弥陀誓愿是为二十四章。非经二十四愿也啊，不能把它看作二十四愿，它是二十四章啊，每一章有多少愿不定啊，这个要不细心去研究啊，去比较，你看不出来啊。啊，至于魏康僧开的本啊，唐乙大宝积经无量寿会啊，这里面同时都是讲四十八愿，但名为四十八，实际上这不足四十八啊。例如魏乙第二十九愿，这也抄在这里，舍我得福。各种菩萨若受读经法，奉诵持说，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取正觉。这第二十九愿。那第三十愿呢？舍我得佛，各种菩萨智慧辩才，若可限量者，不取正觉。实则此两愿呢，只有广略之意。啊，第三十愿呢，只是二十九愿的补充引申而已，不能算两愿。啊，这就是什么呢？这两愿可以合成一愿啊，意思是相同的啊，只是补充一点而已。唐乙的二十九与三十愿也与此同，更有进展。魏唐两仪君阙过无女人及莲花化身之愿，可见魏唐两仪之四十八愿呢，并未原具住愿啊。这经本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啊，说四十八不足四十八，说二十四不止二十四。啊，至于汉无两仪，这劝呢，生念必生的根本大愿。 可见汉、吴、魏、唐、宋无疑均非无量寿经之善本。五种本子都出入很大，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这个问题是大问题，不是小事啊。是以汇集注意，广结众长，令成汇本呢，舍不容缓也。这就是为什么要有汇集本。古人看过这五种原本的时候，都深深有感触。五种原译本读不读，没有能够读全，对西方极乐世界认知就不够清楚，必须五种本子都看过。才了解极乐世界的具体状况。说这些话，这在引起下莲居老居士为什么要做这桩事情。我们看底下一段。于是下士，对，下莲居老师汇集注意之大愿，既尊重古矣，多见之24章，又采取现在世间所流通的48愿，两面都兼顾到了。这样汇集，既符是24章，又合48愿，经中备集注意之长。这个经中就是现在的汇集本。具备汇集五种云仪之长，也就是云仪本里面的精华通通采取，生念必生，这个重要啊。过无女人，莲花化身，祝愿通通在汇集本里面见到了。佛妙摄过愿的精要，这是在文字上的考量，原译本的这文字很多很长，汇集的时候把它精简了，意思完全保全，但是文字减少了，越来越简要。 啊，佛抄写过运经要，以少文呢而显多义。啊，例如位移第38愿，是我得福，各种天人于得衣服，随念即止。如佛所赞，应发妙福，自然在身。有求财逢道软喜弱者，不去征求。啊，第24愿，是我得福，各种菩萨在诸佛前现其德本，助所求啊所求欲供养之具，若不如意者，不去征求。为以此两愿，显衣服如供具之如愿，但缺少饭食如意。啊，如汉仪的第23愿，无疑第24愿。啊，经文是我作佛时，我国诸菩萨于饭时，则七宝不种，身自然不为饭食在前。是以呢，不皆自然去，不尔者，我不作佛。啊，说于此啊，又可见魏唐至48愿实不足48愿。啊，那么经此绘本呢，涉及以上三愿为，这是把三愿合在一起。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工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这个文字寄生了很多啊，意思呢统统圆满啊，可见绘本文约意丰啊，啊，文字简约，义理丰富啊，注意所居之弥陀深愿，备心无疑啊，没有遗漏啊。是以净世住行，公认此为善本，良有一也。啊，这个本子汇集出来之后，啊，当时有大德高僧，有通宗通教的长者居士，他们看到这个本子都非常赞叹啊，认为这是无量寿经经本里面最好的本子。那无量寿经我们知道有五种云译本，有三种汇集本，有一种借教本。所以现在中文无量寿经的经本一共有九种不同的本子啊，这九种不同的本子你细心去观察，下莲老的这个汇集的最好啊，最完备，没有缺陷啊，称它为善本，不是没有缘故的啊。读这一段文我们就知道啊， 读任何一个本子都有欠缺的啊，只有这个本子通通具足了啊，为什么要再做汇集的必要性，这就说出来了啊，确确实实是善本啊。这个地方所说的净食住行，出家的慧明老和尚啊，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在家的没关系居士啊，也是通宗通教，显密圆融，这大德了啊。李炳南老居士他的佛法是跟没关系学的，他没关系的学生啊，黄念祖老居士是没关系的外甥，梅老居士是他的舅舅啊，他舅舅把他送到下莲老人跟下莲老学啊，这个人聪明智慧，记性领悟力都很强啊，成为下莲居老居士的传法弟子啊，传人了啊。那么这个注解是下莲老嘱咐他给汇集本做个注解啊，他采取的方法，这就是最有智慧的做法，他采取集注啊，啊，集经论来注解经文，集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解释经文啊，总共引用，你看每一段注解挂壶里头都说明他底下这个解释从哪里来的，不是自己的啊，集经论古著，这个大家没话说啊，全用汇集的方法。在中国最早用汇集的方法是孔子，孔子述而不作，他把古圣先贤所留下的传说留下的东西通通用文字写出来流传给后世啊，所以我后人尊崇孔子为大臣至深于现实啊，大臣集大成者啊，没有自己的创造发明啊，全是古圣先贤的东西啊，他自己说他求学的态度，述而不作，性而好古，他对古圣先贤一点都不怀疑啊，真是佛法所讲的性受奉行啊，父子对古圣先贤东西性受奉行这四个字他做到了，真的是做得究竟圆满了啊，成为大圣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435页第四行，435页第四行。陈述前天，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天察。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听耳闻，察呢是心中审思啊，审查。回溯曰：如来听其说明。照察丹尘，故曰听察。啊，察这个意思很深。故今亦为法藏菩萨请求世尊垂慈于我，听我所说，见我诚心。那么向下呢，是法藏陈述所发的大愿啊。法藏这两句话不但显示出真诚恭敬啊，而且非常有礼貌，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啊，请世尊加持。当然还有与会的这个听众同学很多啊，这个里面的意思啊，大慈听啥听察了，就是双关语啊，老师慈悲听察啊，同学们也慈悲也听察啊。下面就是他的报告。第一段是总说，叫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真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那么这个是报告的开端，这前面四句总括全部大愿啊，这是总数。愿我成佛时所居的佛刹具足无量甚妙功德，具足无量清净庄严。经文不是很长，所叙述的时间呢很久啊。法藏比丘请法，世尊没有跟他一样一样介绍啊，只是将设法诸佛刹土展现给他自己看，你自己去观察，你自己去选择，你自己去勤修，全是他自己的事情啊。他确实不辜负 老师的期望，他真的认真去考察，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以自己的愿力跟自己的真诚羞耻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可知，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纯净纯善的意念所感呢，而自然流露出来的。啊，这是从性德里头流露的。啊，确实不可思议。至于念力这个问题，我们得到现代量子学家的研究报告，我们对这个问题才不再怀疑了。啊，以前经典里上虽然这样说，没有事实证明。啊，我们自己有这个念力，这个念力不是经上所说的念力，也不是科学家给我们说的念力，他那个念力是完全集中在一点。我们的念力是散的，松散的。啊，所以这个念力成就啊，真的是很有限。啊，佛经上所说的至心一处，我们听得很多，自己也会说，好像是懂得。啊，实际上呢，我们没有真懂。这就是从前张家大师所说的。什么叫真懂？你真正落实就真懂。啊，他举了个很简单的例子告诉我，啊，譬如这个桌子面前放了，啊，这边一堆是黄金，这边一堆是黄铜，告诉你，这两样东西随便你拿一样送给你，只送一样。啊，知道的呢，当然拿黄金，肯定的嘛。啊，不知道的呢，他就拿黄铜了。啊，张家大师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你是不是真懂了？是真懂了，哪有不干的道理呢？啊，人生苦短呐，极乐世界可贵呀。得到极乐世界，你什么都得到了。你得到的是大圆满呢，这一生不能去极乐世界了，问题很严重啊！啊，去不了极乐世界，你有本事出离六道轮回吗？如果没有本事出离六道轮回，那你就是还要长劫流转啊！而流转这一桩事情，决定是在三卧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暂。啊，佛这个说法我们相信。啊，不要发明门里面告诉我们，六道凡夫善心所只有十一个，恶的心所有二十六个。那换一句话就是，啊，从你的意识里面， 你的摄性里面就是恶多善少，又何况恶的力量强大，善的力量薄弱。所以人为什么很容易学坏，为什么很不容易学好，道理在此地。啊，扎根教育也是不牢。啊，你说它不改变，难呐，太难太难了。啊，没有一个很坚固、很真实的这种扎根教育，啊，让他在高明厚利之下都不动心。你是知道事情多难啊！从这些方面你明白了，你在观察这个世界，这么多人造物，你就一点都不感觉到奇怪啊！为什么这么多人造物呢？真正智慧丢掉了，在佛经上说，这个经上讲的真实智慧没有了啊，智慧没有了，谁当家做主啊？贪嗔痴慢疑当家做主，自私自利，是非人我，七情五欲当家作主啊！遇到事情用这些东西来考量，问题当然就出来了啊！什么叫道德仁义？不知道啊！而且把古圣先贤东西贬斥为封建迷信啊，拿这些东西来欺骗善良的老百姓，巩固他的政权，你看一笔抹杀掉了啊，让年轻的人不愿意学习这个东西，不愿意去理会这个。这个是赶得来的灾难呢。啊，灾难来了。我刚才看到日本皇家的后裔啊，他有一篇报告啊，在日本公开演讲里面说出来的，是演讲里头的一个片段啊，讲到今年冬至就是12月21日啊，地球，他说的是从3度空间转变成5度空间。啊，上一次我们看那个报告是3度空间转变成4度空间。啊，但是都说到了有3天是在0度空间里度过3天，这3天什么光都没有，漆黑啊，大概所有的电都没有了。 都失效了。啊，到时候来看看是真的是假的。如果要是说这三天是零度空间，这个我们就很难想象。零度是个数学的概念，什么都没有。啊，他里头也说得很好。啊，说身体不是真正的自己，灵魂是真正的自己。那转变成另一度空间之后，就是完全崭新的世界。啊，过去呢全没有了，真的像做梦一样，梦醒了。啊，梦中什么一切都没有了，完全改观了。说三天之后是另一个新的世界，啊，我们无法想象，啊，旧的世界全部不见了，啊，时间很迫切，越来越近了，啊，那么许多信息告诉我们，在这个转变，心里一定要清净，没有妄念，要有爱心。啊，这个爱心呢，大家都讲到，真诚的爱心。我们知道，爱心是信德的核心。啊，你看中国古圣先贤，他们知道啊，从什么地方叫我们把看到呢？叫父子有亲，叫五伦里头第一个啊，这是核心，伦理道德的纲目，通通是从这个核心流出来。啊，这个爱心要把它找回来。旧的人有这个爱心，在佛法里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这个。啊，父母跟子女，同体大悲也，没有任何条件的。看那种情爱，这个我们讲了很多次啊，中国的伦理教育就是以这个为起点原点啊，从这里慢慢扩大，那你爱你的家人，爱你的亲属，啊，在爱你的邻里乡党，爱你的领导，爱你的干部，这就是君臣有义。啊，长幼有序，啊，序是爱，啊，跟大众在一起。相亲相爱啊，朋友有信，那个信就是爱 没有一样它不是爱。无常是爱，四维八德都是爱。那我们怎样把这个心得把它发掘出来，将它发扬光大啊？佛法里面告诉我们啊，转念头啊，真正相信世尊在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对佛多么敬爱啊，对释迦牟尼佛敬爱，对阿弥陀佛敬爱。佛告诉我们，所有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换一句话说，所有一切众生，我们要像对佛那样敬爱呀，去敬爱他们。啊，我们什么关系呢？我们是一体的关系。再亲不过了啊！父母毕竟还不是一体啊！佛菩萨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是一体啊！这一体是什么？一体就是自信就是我们能够思维能够想象，这个能是一体的。啊，把同体大悲发挥出来。啊，同体的大慈发挥出来。悲是怜悯众生。众生的受苦受难。慈是爱一切众生。帮助他离苦得乐，帮助他破迷开悟，啊，法藏比丘依着老师的教诲认真修学无界的时间，他成就了啊，极乐世界自自然然显现出来了。啊，没有他，没有说设计，也没有说是施工建造，没有。啊，确实是自信本具的功德之成就。这个就是慧能大师报告里面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尽善尽美的意念显示出来的就是极乐世界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尽善尽美的想啊，就会出现这个思想啊。啊，《弟子规》里面教给我们初步，很好，从这个基础再向上去提升。凡是人皆须爱。啊，什么时候我们心目之中啊，目是看，心是想，心目当中确确实实看到一切众生呢，皆是佛菩萨在实现，就像善财五十三参那个心态一样，就成佛了。 啊，五十三位的善知识代表社会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有善有恶啊，在善财心目当中全是诸佛如来视线给我看的啊，帮助我提升境界的啊，所以他每一次参访自己就提升了一级。四十三位善知识通通都方圆满了，他就圆满成佛了。啊，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他是十报土上上品往生，那就是真的等觉的果位了。啊，到达极乐世界，我们相信从等觉就提升到妙觉了，功德圆满。啊，华严幕后啊，做出修行的榜样给我们看。啊，那我们要了解善财的起步，它是从什么样的基础上向上提升的？啊，起步是圆教初住。啊，吉祥云比丘，他所证得的是初住菩萨。能参访他的呢，断证地位一定是平等的。啊，也就是起步的时候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从这个时候才开始参访。自己没有到这个程度，不能离开老师。啊，他的老师是文殊菩萨。啊，老师照顾他了，不让他走错路啊！啊，彻悟之后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为什么呢？是非善恶，你都能够明辨，你有这个能力。啊，再用不着老师照顾了。啊，好比走路，不认识路的时候。需要别人带路，自己认识了，不需要别人带路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什么都知道了。啊，这才可以参学啊。啊，才真正是还原观上的四德，这第一个说的。随缘妙用，你看五十三参随缘啊，妙用是什么？一丝毫都不沾染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他向上提升了，不着相啊，于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这真的往上提升了。 法藏比丘无界修行，就是华严经五十三参。啊，他圆满了，成就了。啊，所以具足无量，无法计算的，说不出的深妙功德。这是果啊，果得了，具足无量清净庄严，这是因呢。修因正果，具足者圆满也。啊，一丝毫欠缺没有了。周边含摄，无牵无余，这就是圆满，大圆满。啊，故云具足。啊，所具功德与庄严，皆不可思议。啊，功德，无界修行的功，自自然然现出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的成就，就像我们这个世间欲界天，啊，欲界天里面的第六天他花自在天，我们这个世界第六天人的是一切受用，是第五天变化供养第六天。啊，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像第六天人一样。啊，那不是第五天供养的，是阿弥陀佛供养。啊，阿弥陀佛无界修行本愿功德来供养我们呢，让我们在极乐世界样样都不缺乏了。啊，他老人家做了个大施主啊，做了个大护法了。啊，还天天为大家讲经说法。啊，从来没有中断。啊，不可能中断。什么原因？每一天新往生的人有多少？说不尽嘛。所以那个像学校一样，天天有新生进来，而天天也有毕业出去的。啊，成佛了毕业就出去了。学校啊，也有新来的，有毕业的。啊，所以阿弥陀佛永远没有休息了。啊，所居功德庄严呢，都不可思议，超前理解。啊，这一句就是很明显的说出，这不是凡事啊。啊，情是情执，烦恼障啊！啊，见是知见，是所知障啊！超情离见呢、啊？意思就是说，烦恼障、所知障断干净了，都没有了啊！非四量分别之所能知，为什么称性了？啊，到极乐世界这个身体法性身，我们现在这个六道里头十法界里面的身都不是法性身，这身是什么？是阿赖耶的相分。 啊，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他已经转八十成四智，所以跟阿赖耶完全脱离关系了，没有了。那个身体是什么？是叫法现身，这不可思议了。啊，非常之美好啊。阿赖耶的相分粗啊，法性微细啊，微细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也不可思议。啊，非思量分别之所能知，非语言文字之所能表，没法子表示，故曰不可思议。啊，真的是不可思不可议。啊，思是想象，议是言论，说不出来，也想不到，说不出来。华严经独明，就是一切经里头只有华严经说到，说什么四思无碍之不可思议境界。啊，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全是十宝庄严土。啊，华藏世界。啊，毗卢遮那的如来的十宝土啊。啊，那么极乐世界的十宝土，你想想是不是超过华藏世界？前面我们读过，阿弥陀佛建立这个世界超过一切诸佛刹土，没有说华藏世界例外，意思就是他也超过华藏世界。华藏世界里面的优点好东西他完全摄取，华藏世界的糟粕他完全不要啊，所以他超过。我们如果把这些事实真相都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这一生不想往生吗？这个往生就是我们摄取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能不要吗？就在眼前，垂手可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啊！啊，世间这些预言，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我们不要去理会它，与我们不相干。啊，我们把日期就定在冬至之前，啊，12月21号之前，我们取得西方极乐世界。真能去得了，我们的功德不就圆满了吗？啊，哪些东西要学的，哪些东西不需要学的，给诸位说，到极乐世界去你就知道了。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识智菩萨， 啊，阿惟越致是圆正三不退也，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圆正三不退的菩萨是什么地位？最低的，最起码最低的地位就是圆教初住啊，最高的是等觉。古大德有说，真正圆正三不退是七地以上啊。啊，垂手可得。你要不修这个法门，无论修什么法门，都要断烦恼消业障。试问问，断烦恼消业障，你这一生你能做得到吗？这些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呢，啊，今天摆在面前事情这么多，自己一定要想清楚，这是你自己的智慧，哪是主，哪是病，哪是正修，哪是助修，你要搞清楚搞明白，你不要搞颠倒了啊，颠倒你就错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主，是真修啊！这个世界众生很苦很难，我们要帮助他，帮助他要有缘分，有缘去做，没有缘不要去攀缘，攀缘很辛苦啊！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机缘机会，哎，有这个机会就应该要去做，没有这个机会别去找，找不到啊。我学佛，张家大师教我随缘而不攀缘，好啊啊，一切都是有机缘，顺理成章的，这好啊，事情能做得圆满，自己很轻松很自在啊。如果自己要攀缘，一定要怎样讲，那很辛苦啊啊，那我们的念头就远离了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呢要贴近阿弥陀佛，决定不能远离啊，这是大事因缘呢，无过于此啊，这是一定要掌握住的啊，这样殊胜的缘分啊。那我们没有得到这部经，没有得到黄念祖的注解，我们确实啊，过去无量寿经我讲过十遍了，现在想想有没有讲清楚，没有啊啊。别人听得很欢喜，你看我不会再听，我讲完了要叫我去听这观点，我不听，我听了很难过啊。接着越讲越清楚，越讲越明白，这自己清楚自己明白了啊，信心天天增长，愿心天天增上 啊，跟极乐世界一天比一天近啊，这个对了。啊，我常劝人一定要听经，原因是什么？我自己深受利益。啊，我讲给我自己听。自己才真正得到受用。啊，讲经劝别人，别人的利益顶多三分，自己的利益了，至少是七八分。啊，这是过去李老师常讲的。所以，只有《华严经》里面有世事无碍、不可思议境界。那么现在极乐世界也是世事无碍，也是不可思议境界，跟华严没两样啊。啊，下面是一多相继，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大小相容。无量无边无尽的法界虚空界，可以容纳在一个芥菜籽里面。虚空是大了，芥菜籽小啊，小大相容，大包小，这我们知道，这没有问题。小里头包大，这个不可思议。啊，佛经上用芥子，啊，现在我们知道了，芥菜籽很大了，太大了。啊，现在科学家讲的中微子。黄念老说过，一个中微子多大？比例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小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那么小的一个物体，里面也包容变法界虚空界的信息啊，信息色相全部包容啊，现在科学家所讲的全息现象啊，全息的现象啊，所以整个虚空法界是一体，一点都不假了。啊，这些极小的微中子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身上啊。科学家都把它分析，啊，把细胞分析之后，啊，变成分子，分子再分析变成原子，原子再分析变成核子。啊，电子、中子，啊，不断去分析，啊，这个事情是近代的事情，啊，最初也不过就是80年前的样子，啊，科学家发现原子。啊，将分子再分裂变成原子， 从原子到今天，到量子、小光子，大概80年。啊，最近这个30年有很大进步。啊，几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会被推翻，都不能立足了。啊，知道了意念是一切物质的基础，没有意念就没有物质存在，这个跟阿赖耶的三细相是一个道理。阿赖耶三细相说，没有转向就没有境界相。啊，三细相是三个层次，先有业相，业相就是波动，科学家叫能量，从能量在里面变现出信息，从信息变现出物质。阿赖耶也是这么说的，从业相里面变成转向，转向里面变成境界相。啊，阿赖耶三细相很难懂啊。啊，是高深的哲学，高深的科学，啊，被现代量子学家发现，啊，讲的居然跟这个大乘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小大相融，光狭自在。啊，光狭自在是讲空间，小的空间里头能容大空间。啊，变法界虚空间，我们不知道。啊，从一些灵媒里面得到信息。啊，很小的一个小道场，几个人在那里念经诵佛回向，啊，通灵的人看到这个道场里面，道场多大了，看不到边际，多少众生在里面，无量无边。啊，我们看不大了，他看很大。啊，在理上，啊，佛经上讲的这讲得通，华严的十玄里头讲得通，啊，言处同时啊，这讲的时间，因为空间跟时间都不是实在的，啊，言是延长，处是缩短，无量劫。可以缩短成一刹那，一刹那可以延长为无量劫。啊，无量劫之前，无量劫以后，都在当下，都在现前。啊，这是讲时间跟空间没有。啊，随着意念它起变化，要它长它就长，要它短就短，空间呢，要它远就远，要它近就近，统统无尽圆明具德了。圆是圆满呐，明是智慧。这个作用就大了。 在我们世间，不是用智慧，是用阿赖耶。阿赖耶识里面含藏无量无边业系种子，是欲缘具起现行。啊，这是用阿赖耶的资料识啊，不是用智慧啊。见性的人，转八识成四智，他用的是自性里面的智慧本具的啊，所显现的是自性里面的功德，自性里头的能量啊，不出于阿赖耶。啊，这个道理我们在这么多年的时候逐渐逐渐搞清楚了。所以对于华严经讲的这些境界啊，无量寿经讲的这些境界，我们不怀疑了。我们有清净信心，清净信心不怀疑。极乐净土何以化藏世界，极乐一真具体是四事无碍不可思议境界，我们都能相信了。啊，这个前面还漏了一句，上面一句，金经阿弥陀佛即是毗卢遮那如来，这不就说明一体吗？啊，极乐世界无异于华藏世界，也是一体，一真都是一体，是极乐一真啊，具体是四时无碍不可思议境界啊！不但是释迦啊，这个弥陀跟毗卢遮那极乐世界跟华藏，这是举这个例子，明白之后了，所有的世界。一个世界，所有的诸佛一个如来，所有一切众生皆同一体，同一个自性呐，为心所现呐，为识所变，自性是一个。阿赖耶呢？阿赖耶也是一个。啊，你也以为我的阿赖耶不是你的阿赖耶，错了，阿赖耶是一个。啊，摩那不是一个。啊，摩那跟意识前五识那就是分开了。啊，他的体是阿赖耶，所以阿赖耶是一个。啊，阿赖也是一个，你心里面想的那个东西我能知道，为什么？资料库是一个，你可以取得我也可以取得，啊，你多生多劫念了很多书，我没念书，我把你这个取得等于我念了那么多书，你替我念的，真有这桩事情啊，这不是假的啊。啊，确确实实啊，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我现在一个年岁大了。 记忆力不如以前。啊，似有印象，人名地名都忘掉了，这都搞不清楚了。啊，记得有这么一桩事情。也许你们看书记得比我清楚。啊，古时候就参加考试的这个秀才没考中，发牢骚。啊，我的文章这么好，为什么没录取？啊，他遇到一个道人。道人说，你的文章未必好啊，他不服气，你没看到，你怎么知道我不好？道人在袖子里拉出一篇文章，你看看，这是不是你的考卷？他一看，呆了，我的考卷怎么会在他口袋里？那就是什么？从他意识里头掉出来的。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看的这个好像传奇小说啊，可不可能？在佛法讲有可能。啊，不是假的。说夜夜缘聚无尽玄门呐、啊！啊，这个意是包括了一切。故曰：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由于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故能令众生闻名得福，闻名发心，圣念必生，精灯不退。啊，我们了解这些原理，我们对极乐世界这些思想相信了，啊，不再怀疑了，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能信的人，不知道有多大的福报。他没有智慧，没有福报，他不会信。啊，福慧都有，这信心坚定啊，这个人决定得胜啊。有智慧没有福报，他能信，但是他未必肯修。啊，有福报没有智慧，他也能信，他一头。啊，那个能不能往生呢？那就在缘了。啊，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遇缘不同。啊，如果是福慧都具足的，他就决定得生。啊，品位之高啊，我们就不难想象啊，啊，他决定是十宝土上辈往生，啊，佛会都具足，啊，肯定是这个果报。啊，所以能令啊有这样这么大的功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能令众生闻名就得福，闻名就发心。啊，而生念必生。啊，当然这个里面 这些文明的人决定得福，得福大小不一样，这个与他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有关系啊，他善根厚，一听就觉悟，一听就相信啊，善根要薄一点，听了要欢喜，阿赖耶里头种善根，不见得了这一生能成就啊，种子种下去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同学们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听到无量寿经啊，你有信心有愿心啊，肯念佛往生。经上讲得好，皆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才有这么深厚的善根啊！你听了之后明白了，肯定把我这一生的方向目标锁定在西方极乐世界，我这一生没别的事情啊，就是念佛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其他全盘放下了，与我不相干了啊，这个人就决定得生，而且是决定生十宝图啊，一心专注是十宝图上辈往生这不可思议，这真的不是假的啊，生念必生的金灯不退也啊，经是快速啊，很快他就证得三不退。佛已具足无量不思议庄严啊，无量不思议庄严是自然感应得到的啊，不是你所想象。啊，这一桩事情诸位自己想一想，细心就观察啊，我到这个时间来业报来的啊，我不是再来人啊，跟大家一样啊，业报来的，而且造的业不善啊，为什么呢？命里头你看要算命的给我算，财库空空，命里头没有财呀，那没有财你就贫贱，你一生过苦日子，苦到什么程度呢？乞丐的命啊，这是世间人最可怜的，讨饭的乞丐的命啊，又短命啊，短命是什么？过去生中造的不善业，没有修无为布施啊，寿命短促啊，只有45岁呀啊，还好呢，还有一点聪明智慧，这是过去修的法布施啊，三种布施我只有一种啊，那个两种完全没有啊啊，我的运气好，遇到这个老师啊，这两个老师张家大师跟李老师 他们懂得。啊，一见面一接触，他就知道。啊，叫我补这个功课，就是财布施跟这个无畏布施，这两个要补，不补，那以后就难了。啊，弘法利身，没有寿命，没有财无，你怎么弘？啊，所以我跟张家大师见面，大概第三次，他就叫我修布施。啊，我跟他见面是一个星期一次。啊，第三次见面，他就开口就叫了。啊，要我修财布施，修无畏布施。无畏布施怎么修法呢？素食放生啊，这个我能做到啊，随缘，没有钱呢老师告诉我，你一毛钱也没有，一毛钱可以，一块钱也行，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学布施。那到哪里去布施呢？哎，那是因为懂得佛法了吗？常常去逛寺庙，逛寺庙去接大藏经啊，来抄经啊，在寺庙抄经啊。有时候寺庙有可以帮忙，你帮一点忙啊，寺庙里的就有机会了，有人印经，拿了一张纸啊，大家出钱，多少不拘，那我就写一块钱，写五毛钱，可以。啊，还有放生的，也是，大家呢，聚一点钱去放生，啊，我就参加，啊，都是五毛一块，就是这样写。老师告诉我，布施的心不能间断，常常有这个心。啊，我依教奉行呐，自己生活尽量节俭，啊，节俭一点钱就拿去放生，啊，拿去印经，啊，印经是财布施，也是法布施，啊，确实越是，哎，这个收入啊，哎，慢慢就增加了，越来越多了。越多越是啊，有了效果，老师告诉我啊，所以晚年还有这么一点福报啊，你们都看到啊，你看吃的穿的用的太丰富了啊，那怎么办呢？不是，给大家分享啊，吃的东西多了不能留，留了就坏了。啊，我们新搬的这个地方，都是新的邻居，跟大家结缘的，每个人家送啊，啊，大家分享啊，哎，我这一送呢，哎，他们又送给我，他们自己家里种的菜啊，就送给我吃，挺新鲜的。刚从菜园摘下来的啊，一定要懂得布施啊，没有财力不能做弘法利身的事情啊。我们赠送的这些经书量非常之大，哎，这几十年当中不知道流通了多少啊，这是我们学印光大师啊，印光大师一生 四众的供养，他就做一桩事情，印经。他自己开了个印刷厂，在苏州报国寺。这印刷厂叫弘法社，签字排版，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技术，印的书很多，印得很好，校对很认真，就是错字很少，这叫善本呐。弘法社的书我看过很多，所以我们四众供养我的钱都拿去印经。大藏经差不多要到10000套了，这在过去不敢想象的，除这个之外，中国传统文化要珍惜，也要印。我印《四库全书》，向商务印书馆买的，100套。一套美金50000。100套是500万美金。向世界书局去购买四库会要200套，200套也是500万美金，1000万美金买这两种书，干什么呢？送给大学图书馆。让年轻人学习，这是中国的国宝啊，是人类的文化珍宝啊，在全世界找不到啊，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将来全世界的人都学中国文言文。为什么？他学会文言文，这些宝藏他能受用，他能得到。文言文是钥匙，四库全书的钥匙。你不会这个东西，书给你没用处，你不会看。我有这个信心，因为在过去有过。200年前，不算远。亚洲周边的这个语言呢，就是中国文言文。所以我们到外国去，语言不同，写字同，必谈。写字都认识。在日本，在韩国，在越南，在南洋都行，他们都学。所以文言文是中外共同的语言。学会这个，中国宝藏里头有无尽的智慧呀！中国祖宗的智慧，方法、经验。都在里头啊，你都学会了，学会这一套，对自己来讲，幸福美满的人生。帮助你们家庭美满，事业顺利。社会和谐，天下太平，谁不要啊？ 想要啊。所以这个钥匙能够不要吗？要这个钥匙，那就要拼命，一定把文言文学好。要不然，你的一生的努力，这个范围非常狭窄，你只能看别人把它翻成白话文，你得不到它的原味。要想得到它的原味，一定要懂文言文。文言文实在讲并不难。熟读50篇，50篇能背，能理解，字字句句都要下功夫。现在我知道的就是胡小林居士，字典翻破了。每一个他有怀疑的字都要去查，查清楚注音注解，名词术语典故，费的时间很长啊。每一天读书的时间5-6个小时啊。他处理他公司的事情1天不到2个小时，读书要像这样读，这真干了。虽然很辛苦，但是非常有收获。不经过辛苦，得来太容易了。你没有根呢，用一番辛苦得来的时候，根深蒂固。这是不可以不下苦功夫啊，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有人问我，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像胡小林的做法行成功。从哪里读起？古人已经替我们选择了，他们早就想到了。将来后世的年轻人不会读书，这个方法最初唐太宗想到的就是编四库全书，全书之要。这个方法好极了，在几万册书本里头，1万多种，精挑细选，那些都是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呐，魏征这些人呐。精挑细选呢，选出了65种。那这65种，我们就知道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头的精华。最重要的东西。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现在学什么东西，就学这65种。 65种任选一种，要选什么语言书啊，这个制药啊是语言书里头揭露的，我们现在学什么学语言书啊，学易经就专攻易经，学尚书专攻尚书啊，学左传专攻左传，一生就学一样。10年你是这一样的顶尖啊，如果有65个人，65个 顶尖这个汉学，中国文化就起来了，就复兴了啊，65个人一个人搞一门，10年的时间专盯住这一门，绝不搞第二门啊。如果国家来领导的时候那就更好，就是办一个这么学校啊，就是65种课程，全书制药的原书65种课程啊，学生在这里选一门啊，如果有200-300个学生，我也是65门功课啊，可以2-3个人学一门，哎，就像一个小组一样，哎，你们3-4个人这个小组要专攻这一门啊，每一天做报告啊，我研究易经，我来讲易经啊，所有的同学来听易经啊，明天讲尚书，我们大家是通通听尚书啊，自己专门研究自己的啊，把自己学习的心得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大家都知道，但是他不必用心，他专攻他自己，既多闻又专精啊，他没有学过的他听过啊，听过别人讲啊，有印象啊，不外行啊培养人才啊，不是这样搞不出来啊啊，这65种书啊啊，民国初年有一批学者上武英书馆，创办人创始人啊，那都是学者专家，就是模仿群书制药的方法搞了一个国学制药啊，以前我没听说过哦，这个东西做得好，那是死库，群书制药的治是治国啊，修身齐家治国，它重点在这个地方，国学之要的治是治学，就是做学问啊，它不是齐家治国，它是治学啊，做学问啊，也就是四库全书那么多，你怎么个读法，你从这一步入门啊，四库里头每一类最精彩的东西他们选出来了啊，让你学习这个啊，警示自己啊，后头还有摩罗学啊，摩罗学也非常重要，是群书之要的总啊，是这个四库全书总纲领 啊，这两样东西好啊，都是古圣先贤的，对后代无尽的恩泽。啊，有了这两本书，传统文化复兴呢，有指望了。啊，古圣先贤都把东西做好了，只要我们今天肯干。啊，不怕累，不疲不厌。啊，真正发心去学，日益积益。啊，圣念决定有真。啊，一定要专攻一步。搞多了你就分心了，精神、体力、时间分散了，不会成就。啊，决定不要贪多。古人说：“贪多嚼不烂。”啊，你只学一样，你是这一门的专才、通才，你会有大成就。啊，今天没有这个学校啊，重要是要培养这种人才。啊，搞别的东西都是假的，搞这个是真的。十年之后，这一批汉学，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师资队伍，这还得了啊！要借重现在的高科技，课堂上课，啊，都用卫星、电视播出去，全国年轻人。都可以天天在电视机面前学习，啊，文化复兴，和谐盛世，指日可待。啊，这种教学展开来，我相信一年社会就转变了。每个人懂得孝顺父母，懂得尊敬尊长，啊，忠君爱国。四维八德通通可以落实啊。啊，阿弥陀佛建造极乐世界。他做的究竟圆满。啊，为什么呢？他本来是佛再来的，示现在西方极乐世界，智慧、德能都是圆满的。啊，所以他能够建造一个不可思议，啊，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庄严。能有这么大的成就啊，故万物严谨，严是庄严，净是清净，穷微奇妙啊，啊，微是讲细致啊，美妙啊，啊，光阴如镜，彻照十方啊， 啊，万物都放光啊。啊，这个道理我们现在都明白了。为什么呢？自性里头本具有般若光明。啊，所以自性在净土成为常寂光，特别显示清净光明的意思。啊，在大乘佛法里头又称之为大光明藏，就是自性，就是发心。啊，大光明藏啊，这就是说明光明清净是自性里头本有的。啊，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清净就放光。啊，染污光就不见了。啊，就像明镜一样，镜子，镜子清净才能照见。啊，古时候的镜子铜做的，铜镜啊，铜天天要磨啊，啊，把这个灰尘尘土磨得干净，它就照得很清楚。啊，你不磨它，它有灰尘，有染污，可以照，照得不清楚。啊，所以镜子要常常磨。啊，彻照十方，促光安乐，苟灭三生。光什么？光里头有智慧，光里头有慈悲，啊，光里头有德了。啊，苟是烦恼，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这个东西没有了，啊，善就生了。这个善，就是中国老祖宗所说的“本心本善”，啊，本善就生出来了。啊，本善是什么呢？就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本善呢、啊？这些东西不是什么人发明的，不是什么人创造的，不是啊，是自性本来具足的。啊，古圣，这些圣人。圣人心地清净，没有欲望，心就清净，没有是非人我，